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连生与何思勇等人，这都是江湖上年轻一代有数的高手，虽说肯定不如天下十大，可放眼江湖能够打败他们的人也为数不多。虽说这个李青鱼最后输给玉矮半招，但以玉矮的身份资质，李青鱼输的那半招非但不是耻辱，反是荣耀。试想一下，玉矮是齐凤阁的弟子，而齐凤阁当年武功天下第一，能只输给玉矮半招，这足以说明李青鱼的水平已经相当厉害，不日便可超越了。毕竟他年纪轻轻，这又是头一回下山入世，假以时日，怎知不又是个天下第一人。反观玄都山，先由沈乔败于坤爷之手，虽说其中大有因由，但外人不知内情，只当沈乔名过其实，不如其师甚远。玉矮广邀天下宗门于玄都山玉台论道，无非也就是为了正式宣布玄都山入世，顺便打响名头，以摄天下人心。谁知这次又冒出一个李青鱼来，玉台论道没能让玄都山重新威震天下，反倒成就了李青鱼的名声。这也不是说玄都山就此沦为二三流门派，但这个开头估计玉矮等人必然大感晦气。外人提起玄都山，难免也会多了几分微妙，少了几分敬畏。经此一役，世人一定会想，齐凤阁毕竟只有一个，没了他，玄都山已不复当年风采，难怪当年要封山避世呢。约莫是他早就料到自己的后代弟子们不争气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沈乔心思何等剔透，燕无师单单只说了几句，他便已经猜到之后那许多。 我早就听说易辟尘晚年收了一名弟子，天纵之姿，根骨清奇，15岁便已将纯阳观中所有典籍尽书阅览，熟记于心。但当时易辟尘并未让这名弟子展露人前，而是命他独自前往西域昆仑一带游历。如今看来，易辟尘的确是深谋远虑，十年磨一剑，这把剑一旦出鞘，必然大放光彩。 你惯来喜欢做好人，但此番过后，玄都山这天下第一道门的名头兴许就要易主了。你家师弟吃了大亏，师门丢脸，你却不伤心难过，反倒对李青鱼赞誉有加。 玉矮自负偏激，让他长长教训也好，世上岂有永远的天下第一，人生有起有落，宗门也不例外。 哼，你倒是想得开啊。 燕宗主方才不是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吗？不知好消息又是什么？ 好消息我已经说了呀，李青鱼抢了玄都山的风头，你那位玉师弟丢了个大大的脸，对你而言不是好消息吗？ 那坏消息呢？ 坏消息就是你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玉矮与突厥人说不定还真有一腿。 怎么讲？ 就在玉台论道之后，尔福可汗的使者上了玄都山，请玄都山派人前往东突厥讲道。这个尔福可汗是何人你可知道？ 如今突厥气势强盛，连北周北齐也不得不虚与委蛇。突厥制度与汉制大为不同，他波可汗是突厥最高统治者，他还任命了自己的侄儿和弟弟分别管理东西突厥。管理东突厥的这位尔福可汗就是他波可汗的侄儿摄图。据说此人雄心勃勃，才略不逊他波可汗，绝非池中之物。玄都山远在千里之外，又久不问世事，乍一入世就与突厥牵上线，莫非是和玉矮与坤爷设计我落崖的事情有关？但与突厥走得近，又能为玄都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玉矮这是与虎谋皮。 哼，那也未必。突厥强盛， 现在只要不想开战，谁不得容让三分？你看周帝不也娶了一位突厥皇后？ 周主自宇文护手中夺权，又主射多年，什么刀剑风霜没有见过。我听说他为了不受突厥控制，有意疏远冷落阿史那氏，可见心里是个明白人。玉矮虽然聪明，可玄都山封闭多年，他又自持能耐，想要与突厥人合作，只怕到头来要反受其害。 你如今在玄都山眼中如同弃徒，还想那许多做甚？这里有个寿宴，我没空去，你却一定有兴趣。 此时烛光暗淡，沈乔也没有睁眼去端详，只接过请帖摩挲一阵。他的手指极细腻光滑，单凭上面留下的浅淡凸起的墨痕，便已摸出苏威二字。 此人我并不相识。 苏威，苏无畏，袭封美阳县公，他娶了宇文护的女儿，本该受到牵连，但他素有才能，周帝爱才，想重用他，他却以病相辞，在家读书。他母亲后日午时整寿，连皇帝都送了贺礼去。不过苏无畏还有个胞弟叫苏乔，却是江湖人，而且你猜他师出何处？ 他见沈乔听得认真，又要去捉人家的手来把玩，奈何沈乔早有防备，索性将手直接背到后面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似乎发现这个动作有些孩子气，便转而将手揣在身前袖子里。 我供你吃供你住，又给你提供这么多的消息，你却小气的连手也不肯给我摸一摸。 燕宗主若是愿意，府中自有无数美人主动上前侍奉。 哎，阿乔，你可真是太无趣了。好吧，这个苏乔师从纯阳观，正是那个以半招输给玉矮的李青鱼的师兄了。 李青鱼名声在外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但这个苏乔似乎没怎么听说过。 他出身士族大家，上头还有一个如兄如父的苏威在，行事自然不如李青鱼高调。不过苏乔与李青鱼既然是师兄弟，后日苏威苏乔之母寿宴，李青鱼说不定也会去。你难道不想见一见这个单挑玄都山差点打败你师弟的后起之秀吗？ 我知晓了，多谢燕宗主。 我与苏家素无往来，只因地位超然，他们不得不发了张帖子过来，本也没想过我会去赴宴。你若拿了我的帖子前去，便代我也送一份贺礼，也算是尽了礼数了。 真没想到他这样的人还会注意礼数。好。 苏威出身京兆苏氏，这支也是名门望族，其父苏绰乃西魏名臣，妻子宇文氏为宇文护之女，细论起来，宇文氏还是当今周帝的侄女。周帝虽然诛杀宇文护，却没有株连他的家人，对这个侄女也照顾有加。其实名门世家大多与皇室联姻，关系千丝万缕，斩之不断，苏家也不例外。苏母生辰，前来贺寿的宾客络绎不绝，门前车水马龙，几近堵塞，苏家不得不派出一个人专门疏导门前交通，以免阻碍了旁人行经。 少师傅幻月宗燕宗主来贺。 月宗吗？人燕宗主都来了。 沈乔也是坐马车来的，太子少师傅的马车一到，便惊动了正在待客的苏威。燕无师虽然没有在朝中担任实职，但周帝信重幻月宗，当年能够成功诛杀宇文护，成功夺权，据说其中没少了幻月宗的助力。苏威是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，他虽然无意为官，却也无意树敌，送帖子去给燕无师本也是尽礼节而已，没想到少师傅还真有人来，闻言赶紧亲自迎接。马车里的人一下来，苏威就愣了一下， 他跟燕无师打交道的次数再不多，也知道眼前此人绝不是燕无师。 敢问阁下是？ 在下沈乔，燕宗主被陛下召见入宫，无暇分身，沈某特带其前来贺寿，望苏公见谅。 这位沈先生既不像江湖人，又不似朝廷官员，难不成是燕无师结交的名士？ 原来如此，沈先生里边请。 这莫不就是幻月宗宗主燕无师？那幻月宗可是魔门，这人看着病殃殃的，倒是有仙风道骨之姿啊。 什么仙风道骨啊，我还以为燕无师亲自来了呢，没想到竟来了个瞎子。 沈郎君，几日未见，身子可有好些？ 哦，多谢公主惦念，沈某不胜感激。 宴会快要开始了，郎君随我一起进去吧。 哎，那不是清都公主吗？还真是，这一向不苟言笑的清都公主竟然主动跟对方寒暄，此人还真是不简单呢。 嗯， 因苏乔之故，在场宾客并非全是世家公卿，也有些江湖人士。纯阳观观主易辟尘没有亲至，却派了弟子李青鱼过来。李青鱼在前些日子的玄都山玉台论道上大出风头，无人不知。眼看纯阳观隐隐有取代玄都山之势，人人都想烧热灶，他身边自然也聚集了不少人。但苏乔、李青鱼师兄弟感情不错，前者给李青鱼介绍与苏家有往来的世交，李青鱼在与江湖人寒暄时也不忘拉上苏乔，让这位师兄多露露脸。沈乔婉拒了清都公主请他过去坐的提议，依旧坐在主人家为其安排的席位上。他代表的是燕无师，坐席自然也不会太差。旁边客人见沈乔眼睛不变，在侍女送菜肴上来时还特意交代一声， 把这位郎君的菜放在他右手边，方便他能夹到。 是。 多谢这位郎君，在下沈乔，不知郎君尊姓大名？ 啊，举手之劳，不过多嘴一句罢了，沈郎君不必客气。在下普留如是，单名一个监字。沈兄与这家主人可熟识？ 哦，并不熟识，今日乃是初见。 苏威兄可是颇有才干之人啊，他不但精通诗赋，还长于律法，在朝中也是颇有名望。这世上少有令我钦佩之人，苏兄便是其一。 普六如坚坐在沈乔旁边，却未询问他的身份来历，更没对他的眼睛表示好奇关心，只与他说起主人家苏威，言语之间多有钦佩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